第27集。 在卧室扫视一圈后，白思君的视线最终落在了那张2米的大床上。现在想来，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最初的时候梅雨琛总是在晚上叫他过来，因为梅雨琛失眠，想找事情打发时间。如果换作是他，在寂静的夜里躺在一样的大床上失眠，恐怕也会觉得孤独。白思君半躺在床上，拿出手机看了看，小爱给他发了条消息，说最终还是决定叫朋友过去陪他，并且明天一早就去报警，这样最好。白思君简单回复了几句，这时卧室门打开，洗完澡的梅雨辰走了进来。白思君记得上次偷看梅雨辰码字时，梅雨辰回过头来说他身上很香，其实那是梅雨辰家沐浴露的味道，这味道放在梅雨琛身上同样很香。白思君收起手机，等梅雨琛躺在自己的身边后，试探地问道， 今天还是讲故事吗？ 梅雨琛只是微微偏过头看他，也不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白思君本就不擅长讲故事，所以他随便找了个话题， 那个樱花糕点好吃吗？ 刚才去楼下的时候，他瞥到糕点包装盒在垃圾桶里，而盒子里除了用过的勺子以外什么也没有。梅雨琛翻了个身面向白思君，他把被子裹紧了一些，低垂着眼眸， 一点也不好吃。 白思君撇了撇嘴，他心想，如果他是梁如口中所说的口贤体正直的话，那梅雨琛绝对算得上口贤体正直的业界代表。 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什么都不好吃。 梅雨琛抬眼看了他一下，似乎听出了他话里的揶揄，没什么表情。 关灯。 白思君无声地笑了笑，抬手按下了床边的开关，屋子里立马被黑暗笼罩，只剩下透过玻璃洒进来的朦胧月光。床很大，两人没有挤在一起，但白思君还是能听清楚梅雨琛的呼吸声。他不知道梅雨琛失眠到什么程度，所以也不敢贸然说话，怕打扰到梅雨琛进入睡眠。然而没过多久，身旁的人就主动开口，打破这夜晚的宁静。 之前带来的点心更好吃。 白思君平躺着，扫了眼身旁起伏的黑影，突然觉得这样的氛围让他感觉到舒心。 下次再给你买。 梅雨琛没再接话，白思君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隐约觉得眼皮有些沉重。他无意识地翻了个身，就在即将进入梦乡之时，他突然感到身后的人动了。梅雨琛掀开他的被子挪了进来，整个前胸紧紧地贴上他的后背。陌生的体温从身后传来，白思君几乎是立马就惊醒了，而让他惊吓的是，梅雨琛竟然还用胳膊环住了他的腰。他想也没想便抓住梅雨琛的小臂往后推，边推边侧着头。 你做什么？ 梅雨琛伏在他颈后轻轻地叫了一声。白思君的动作僵在原地，他能感到梅雨琛有话要对他说。在那一瞬间，他的脑子里涌现出了无数杂乱的想法，但这些想法没有一个是清晰的。那感觉就好像是身处于一片浓雾之中，总感觉周围有什么，想伸手去抓却只能抓到空白。 怎么了？ 话说出口，声音竟然有些干涩。白思君的心提到嗓子眼，他生怕梅雨琛说出什么他无法招架的话来，又或是提出什么他无法接受的要求。然而梅雨琛只是沉默了一阵。 要丢下我。 温热的呼气喷在颈后，白思君僵硬的身子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他只感觉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戳中了。曾经那样骄傲的一个人，在被其他人抛弃后也会变得害怕和不安。他身上所带着的刺，就像是一种精明的伪装， 表面上告诉其他人他根本不信，但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要感到无助，胸口莫名憋着一股说不出的难受和心疼。白思君任由梅雨琛抱着他，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手背， 放心，我不丢下你。 第二天早晨，白思君醒来时，梅雨琛正蜷在他的身旁睡得正香。他不知道梅雨琛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隐约记得自己说完之后没多久，身后就传来了平稳的呼吸声。起身的动作似乎有些大，梅雨琛在睡梦中微微皱了下眉，身子从侧卧改为了仰躺，其间的发丝顺着肩膀的线条滑落，露出了修长白皙的脖颈。白思君看得有些出神，天鹅颈这个词应该是用来形容女生，但她觉得放到梅雨琛身上一点也不会违和，甚至可以说凸起的喉结在无声的阴柔当中又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力量之美。他鬼使神差地伸出食指卷起梅雨琛的发丝，闪着光泽的发丝不算柔软，每次卷起半圈就会自动弹开，无法缠绕在手指上。也不知道梅雨琛短发会是什么样子，他突然有点想看。手机的震动让白思君从幼稚的游戏中惊醒，他赶紧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怕突兀的震动把梅雨琛吵醒。看了眼手机屏幕，是主编打来的电话，白思君心里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卧室外接起电话。 现在去公司？ 今天是周六，而且现在还不到八点，白思君不记得公司在今天有什么安排。主编还是和之前一样，不在电话里告诉白思君是什么事，只让他在九点前赶到公司开会。听主编的语气，估计又是出了什么紧急情况。白思君仔细回想了一下，开年以来的书都做得很顺利，公司还从别的出版社手里抢了几个难拿的海外版权，照理说目前应该是顺风顺水才对，实在不应该有什么事需要在周末紧急开会。挂掉电话后，白思君没有想太多，直接朝楼下走去。然而当他从挂衣架上拿下外套时，突然回想起他昨晚才答应过梅雨琛不要再丢下他。如果梅雨琛醒来后发现他不见了，估计又要不高兴。他回到二楼的书房找出便签，匆匆写下一行字， 公司有急事，我先走了。 字迹有些潦草，白思君看了两秒觉得不太满意，撕下后又重新工工整整地写了一遍。写完之后，他在末尾又加上了一句， 忙完给你买点心。 白思君把便签贴在床头后离开了梅雨琛的别墅。他心想公司的事应该占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把带过来的电脑、充电器等东西全都扔在了梅雨琛家里，只拿上了手机和钱包便匆忙出门。赶到公司时，时间已经是九点过十分。白思君推开会议室的大门，诧异地发现偌大的公司会议室只有主编、副主编、两个编辑同事和梁如五个人。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主编明明在工作群里艾特了全员，让所有人都赶在九点前来公司开会。 其他人呢？ 副主编推了一下眼镜， 哎，大家都有事。 白思君立马了然，主编没有在群里说为什么开会，那些有经验的职场老油条都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所以都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像这种工作日之外的临时会议，只要有正当理由，即使不来，主编也不好说什么。也只有像白思君和另外两个同事那样的老实人，以及新进公司的梁如，才会老老实实地赶来。事情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宏图文化去年引进了一本日文推理小说，被暴力者抄袭，现在豆瓣和贴吧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这本小说在宏图拿下版权之前，贴吧就有粉丝自行翻译，而编辑没有事先明确这一点，现在野生译者跳出来说宏图发行的版本抄袭了他的译本。其实译本和译本之间很难判定抄袭，因为原文就摆在那里，即使翻译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也总是跳不出原文的圈。 因此必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问题就出在，野生译者在译本里加入了他独创性的翻译，而宏图的版本里原封不动地出现了这个翻译。